车站，一路上我望着霓虹的北京，我的理想把我丢在这个拥挤的人潮，车窗外已经是一片白雪茫茫，撑着那些麻木的血肉，理想纪念你几岁，你总是诱惑着年轻的朋友，你总是谢了又开给我惊喜，又让我沉入失望的生活里，光之中到处可见繁忙的人们，被拥挤着被一晃而飞的光阴忽略过。 没有不会好的伤，没有不会停。 浪只有片刻，我也不害怕片刻组成永恒啊。 个场景，你出现在我生命，为自己未来里未定之旅，何时可拥有你？某一天某一刻不再呼吸，我们终将在分离，而我的自传里曾经有你，没有遗憾的结局，失去你充满感激。若我们不曾相遇，我会是在消失，不存在这首歌曲。 那年曾说过的誓言，依旧还在播放我们的从前，以为说好就会永远，所以等待你出现的那一天，每天自导自演，自我怀念。 I'll be seeing you有多远，爱的声音都想让你听见。 I'm missing you every day， 怎样的情节才能和你相见，你微笑的脸在我身边。几次的失眠，少了你的世界和谁面对面，错过时间错过地点，而你却一直都在我心里。不管有多远，爱的声音全都让你听见。 I'm missing you every day， 怎样的情节才能和你相见，哦哦，你微笑的脸很甜，你微笑的在我身边，对你的思念 是灯火总不熄灭，关上灯帘也不肯黑，神色的眉头，退却的温柔，回忆不放过，醉了的最后，内心的迷惑，难道只不管沉默成了一场梦，爱我走过天堂边缘，任你无所不知的垂怜，残存的理智闭上眼全摧毁，为炸了不顾一切，我在天堂边缘中

以为我们之间那么坚固，我以为你会像我一样投入，原来不过是太盲目拼命的追逐，直到我失去了全部才觉悟。

宿在某山口，雾气湿衣裳，夸壶酒给荒野饮着那秋黄，不虚然不吟唱，只是多行囊。 重洗这旧日的不幸，鸟儿都飞到放眼下的心肠，历史的身影要归去哪里？昨日是清醒着问候，今日要感伤，烦恼都随流进下水道，只是我不能抑制自己的感伤，那就让我随波逐流去放荡。天空很远，夕阳很近，顺着那条小路是你回家的方向，那